着你，我们俩难得聚在一起。你说你很忙呀，我说我没空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。是你在欺骗我，还是我又隐瞒你？一见面就是互相作戏。你说不想我，我说不想你，究竟是谁在欺骗自己？你不是你，而我不是我，无聊的游戏，换一个你，又换一个我。